那今天呢，我们的公众演讲由白瑞弟兄主持，我们请白弟兄。 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4章14节里多说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那我们一起打开看看马太福音的24章14节的经文吧。24章的14节说，这王国的好消息会传遍普天下，对所有国族做见证，到时终结就会来到。那这里耶稣强调，在这个基督的末期，我们的传道的主题应该是什么东西呢？经文说，我们传道的主题应该是上帝的王国，对吗？不过，世上的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教会呢，没有理解到上帝王国的真理。是的，只有我们耶和华见证人才宣扬上帝王国的正确的真理。那么我们现在知道的上帝王国有关的基本的真理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会考虑五个王国有关的真理。第一个真理是上帝的王国呢，20世纪才建立。第二，耶稣做上帝王国的王。第三，王国是天上的政府。第四，144000个人会从地上到天上去，跟耶稣一起做王。第五，大多数上帝的子民在地上享受永生。这五个基本的道理是非常重要，我再说一遍。第一个是上帝的王国是第20世纪才建立，第二是耶稣是天上的这个王国的王，第三王国是天上的政府，第四144000个人类从地上到天上去跟耶稣一起做王，第五大多数上帝的子民在地上享受永生。这是我们耶和华真正来说理所当然的真理，不过世上的基督教徒都不知道这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当然我们知道的这个圣经真理是不是耶和华见证人的自己的看法，而是从圣经可以找到证据。不过呢，你自己能用圣经去解释这些真理吗？如果别人给你问一些这些有关的问题，你打开圣经给他解释吗？应该要这样做。那么接下来我们从圣经证明这些真理，那今天的资料会帮助你打开圣经来给别人解释有关上帝王国的真理。今天我们要打开很多很多的经文。那首先我们考虑看看，为什么我们可以肯定说上帝的王国呢是20世纪才建立。我们通过单一的预言就可以给人解释上帝的王国是大概100年前建立的。大家都可能看过《编明圣经真理书》的附录，那边有一个说明，单一的书的4章的7节的预言来计算1914年这个年份。不过今天我们会考虑单一的书的7章的预言，就可以确定上帝的王国是20世纪才建立。那我们一起打开看看但以理书的7章的经文吧。但以理书的7章的13、14节，我们一起打开看看但以理书的7章的13、14节，说我在夜间的异象里继续观看，忽然看见有一位好像人子的在天云中来临，觐见万古常在者， 他被带到万国常在家跟前。统治权、尊严、王国都赐给了他。雅各民族、国家、语言的人都侍奉他。他的统治权是万世长存的统治权，不会消失。他的王国也不会毁灭。所以从这个经文能知道，但以理书的七章的十三、十四节的这个部分，谈到王国建立的时间。那么这个但以理书的七章谈到王国建立之前发生什么事情，特别是世界霸权有关。那发生这些事之前，就是但以理所在的公元前六百年到王国建立的这种期间里头，世界霸权呢会陆续取代。什么意思呢？看看第三节，七章三节，但以理看到什么东西呢？四季巨兽，对吗？这个四季巨兽一一代表世界霸权。那但以理所在的日子呢，有什么事项世界霸权呢？但以理所在的时候，哪一个国家是世界最强烈的国家呢？还记得吗？是巴比伦，对吗？所以看看第四节，出来一个狮子一样的巨兽，这代表巴比伦。那看看第五节，是第二只兽，是好像熊一样的。那这个代表呢，米迪亚波斯霸权，就是巴比伦的后面的帝国。第六节谈到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巨兽呢，是豹子一样的巨兽。那这个豹子是代表什么呢？还记得吗？米迪亚波斯后面有什么世界霸权出来的呢？很活跃的这种霸权，希腊，对吗？然后第七节谈到第四季说，又可怕、非常强壮的世界霸权，它的名是罗马。那就谈到这个第七节的罗马帝国呢，第八节谈到另外的东西，就是小爪，这个就是第四季巨兽的爪，代表什么呢？英美霸权。那后来就十节谈到耶和华上帝开个法庭，还有十一、十二节说小爪受审判，就是英美世界霸权要受审判。然后十三、十四节说王国就建立了。那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确定上帝的王国是英美霸权所存在的时候才建立，对不对？那么英美世界霸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看历史，英国和美国呢，在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了非常紧密的关系。后来呢，通过第二次大战或者日后的几个战争，他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所以英美世界霸权呢，大概是1914年开始有存在，因此上帝的王国也应该这个时候才可以建立。这是第一个建立，上帝的王国是20世纪才出现。那么第二个建立呢，确定了王国建立的时间，接下来我们会看看为什么可以肯定说耶稣是个王国的王，没有别的王，只有耶稣才能做这王国的王。关于这点上帝怎么说呢？我们看看诗篇的八十九篇的三十五、三十六节。诗篇的八十九篇三十五、三十六节，三十五节， 我这一次以我的圣洁发誓，我必不向大卫说谎，他的苗裔必万世不绝，他的王位在我面前如日长存。那这些经文里头，耶和华上帝就以他的圣洁来发誓了，所以这个事情是一定发生。那么他把王国给谁呢？是谁的子孙呢？谁的苗裔呢？经文说这个是大卫的苗裔，对吗？那么上帝王国建立的公元二十世纪，谁可以说他是大卫的子孙呢？地上有还存在大卫的子孙吗？很有意思的问题。那人如果要确定自己的祖先是谁，比如说这个人的祖先就是大卫，怎么样确定呢？要看看什么东西呢？这个叫家谱。你的父亲是谁？父亲的父亲是谁？父亲的父亲的父亲是谁？有这种的记录。那么犹大国以色列以前有这个非常准确的家谱，不过这个家谱还存在吗？没有了，因为罗马公元七十年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家谱就没有了，毁灭掉了。所以过了公元七十年开始，犹太人就不能确定自己是谁的子孙。所以到公元一九一四年，地上没有人确定地说他是一个大卫的子孙，地上没有一个人确定说他是大卫的子孙。那么地上没有这些能做上帝王国的王的人呢？天上只有一位有大卫的子孙还存在，就是耶稣基督。还有一个证据，我们回到第一章的七章的经文吧。但以理书的七章的十三节就谈到这个王国的王叫人子，没有名字，就是说人子。他怎么样来临呢？在天云中来临。那要记住这个经文，人子要天云中来临，就是上帝王国的王。现今还有其他记载谈到人子在天云中来临吗？看看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的六十三、六十四节。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的六十三、六十四节。二十六章的六十三节，说大祭司就他对他说：“凭着永活的上帝，我要你继续告诉我们，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基督？”耶稣对他说：“你说了我是，可是我告诉你们，此后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边，在天云上来临。”没错，耶稣自己说，耶稣是个人子，是天云上来临的人子。那这个经文就证明耶稣是上帝王国的王。我们还有看另外的经文，是启示录的一章的五到七节。启示录的一章五到七节，启示录一章五节就表明这个五到七节的经文就谈到耶稣基督本身。然后看看第七节的开头部分，说看哪，他就是耶稣基督在云中来临，每一个人的眼都会看见他。对，云中来临的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些经文也证明呢，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谈到的好像人子的在天云中来临做王国的王，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现在到第三个圣经真理，就是上帝的王国是天上的政府。那很有意思的是，公元一九一四年，历史证明， 在地上没有诞生任何受上帝委任的政府。所以上帝的王国不是地上的王国。还有我们已经知道上帝王国的王是耶稣基督，那王在哪里呢？这里在地上吗？王在天上，对吗？那我们回到但以理书的七章的主十节，但以理书七章的主节十节就谈到一位万古常在者。这个万古常在者是谁呢？就是耶和华上帝。然后十节的后半部说他开个法庭。那么天上的耶和华上帝开个法庭，那开个法这个法庭也应该在天上开办的。然后十三节就提到耶稣在天云中来临，而不是地上，天云中来临。他到哪里呢？他被带到上帝那边。所以这一切记载都表明，这里的记载都是不在地上，而是天上发生的。那我们通过这些事实就可以证明上帝的王国是个天上的政府。好，那我们就进去第四个真理。十四万四千个人类会从地上到天上去跟基督一起做王。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王是大概是一个人的，不过上帝的王国是很特别，有很多很多的王。那么但以理的经文怎么说呢？看看但以理书的七章二十七节，但以理书的七章二十七节说，王国统治权和天下各国的威荣都赐给了至尊者的圣民，他们的王国是万世长存的王国，凡有统治权的都要侍奉服从他们。经文提到的很有意思，统治权要给一个人吗？没有，统治权要给至尊者的圣民。这里说他们的王国，他们的意思是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以上，对吗？那么这个自尊者的圣名就是上帝王国统治的这些他们，包括谁呢？看看启示录一章九节就有一些关键的记载。启示录的一章九节，启示录的一章九节，使徒约翰对当时的基督徒会众说话，写信，主席说，我约翰是你们就是当时的公元一世纪的基督徒弟兄们的弟兄，跟耶稣和你们一起共患难得完全同忍耐等等。那这里说约翰得了什么东西呢？得完全，对吗？不是约翰一个人，而是约翰说话的对象也是得完全，就是公元一世纪的基督徒会众。所以从这个经文呢，我们可以知道使徒约翰还有公元一世纪的耶稣的门徒都可以做上帝王国的统治，有统治权的王。那么有多少个人做王呢？看看启示录的十四章的一节，这个经文比较有名，大家都可能知道。十四章一节说，我观看，看那绵羊羔站在锡安山上，有十四万四千人跟他在一起，这些人的额上都写着他的名和他父亲的名。那经文说十四万四千人跟耶稣一起，那意思是十四万四千人会做王国的王。但可能有些人会问， 为什么可以说这个连续是实际上的连续，而不是一种象征性的数目？那我们看看另外的经文是十四章的四节后半部，说他们是从人类当中买来的，是献给上帝和绵羊羔的。什么样的收成呢？最早收成。那经文说他们是最早的收成，有很多收成当中的开头的一部分小部分而已，所以后面有很多很多的收成，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很少部分的连续，是实际上的十四万四千个人。好，到这里我们学好了另外一个万国真理，就是十四万四千人会从地上到天上去跟基督一起做王。那最后的我们今天考虑的最后的圣经万国有关的圣经真理是，大多数上帝子民在地上享受永生。我们从圣经怎么样解释呢？刚才考虑到既然一小部分就是十四万四千人做王，那么另外的大部分呢会做他们的臣民。那么这个臣民是住在哪里呢？我们看看启示录的五章九节，五章九节的后半部说，从各部族、语言、民族、国族中买了的人来归于上帝，还有十节，让他们组成王国，担任祭司，归于我们的上帝。他们将要做王，统治什么地方呢？统治大地。所以十四万四千个人统治大地，那么他们的臣民就是大多数的上帝子民呢，应该在地上享受他们的统治。关于这点，另外的经文也证明这个真理。我们看看诗篇的三十七篇的二十九节，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九节说，义人必得着大地，永远在地上安住。是的，上帝子民的大部分人就是我们，有希望在这个地球上永远活下去。那这就是上帝在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八节所谈到的上帝对地球和人类的旨意。那到这里我们学好了五个万国有关的真理，都有圣经经文支持的。那么我们本身呢，属于哪一个真理里面呢？我们本身的位置在哪里呢？那应该我相信在场的大家都有希望在地上享受王国统治的这种裨益，然后永远活下去。那么我们真的能够享受王国给我们的这些福分吗？这是已经保证的吗？你已经确定了得到永生吗？对每一个人来说还不确定，因为审判，耶稣的审判是还在未来，这个审判的时候还确定，才确定你是不是享受上帝王国的庇益。那么耶稣在将来的大患难的时候做审判，把人分开 两种。第一种呢是绵羊般的人，放在他的右边，他们能够在地上享受永生。左边的山羊般的人呢就被毁灭了。那么耶稣根据什么来审判人呢？我们一起打开看看耶稣本身怎么说。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四到四十节， 马太福音的25章34到40节。34节，到时王要对右边的说：“你们这些蒙我父亲赐福的，来承受从世界奠基以来为我们预备好的王国吧。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你们款待我；我栖身，你们给我穿；我生病，你们照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到时一人对他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就给你吃，见你渴了就给你喝呢？我们什么时候见你做客就款待你，见你栖身就给你穿呢？我们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就去看你呢？”现在耶稣是住在天上，我们怎么样照顾耶稣呢？没办法，对吗？那耶稣就怎样回答我们呢？第40节，王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这些最小的弟兄里面降待其中一个，就等于降待我了。”那意思是，如果人支持耶稣的受膏弟兄们，就等于说支持耶稣。所以耶稣现在观察我们，看看我们没有支持耶稣的受膏弟兄们。那么我们现在支持他们吗？我们怎样可以支持他们呢？他们现在满有什么工作呢？就是传道。那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现在真的全心全意支持宣扬王国的好消息吗？我们现在全心全意支持上帝王国的工作吗？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山羊和绵羊的分别当中没有中地的右地。那如果耶稣一直看你的行为，然后他判断你不是绵羊，你不是绵羊，那就是山羊了，对吗？所以我们支持受膏基督徒的工作呢，要明显，不能马马虎虎做这个工作。那现在就是完全效忠上帝王国的时候了，因为末期。那我们要热心支持这王国，这意味着对于会众的聚会、大会或者传道活动，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或者得过且过。我们要有明确的行动来表明自己支持上帝王国的安排才对。那这样做，耶稣在审判的时候将对我们说马太福音25章34节的一句话了。我们再次看看马太福音25章34节的经文。34节，那时耶稣对我们会说：“你们这些蒙我父亲赐福的，来承受从世界奠基以来为你们预备好的王国吧。”耶稣亲自跟我们说：“为了你们准备好的王国，你们可以承受。”这多大的殊荣，对不对？那么我们决心全心全意明确的、明显的、明显的要支持上帝王国的工作，竭尽所能努力宣扬王国的好消息吧。